两人互相算计着，任小素一提速，王从阳也咬了牙提速。事实上，任小素早在心里把王从阳骂得狗血喷头了，他的耐力是有限的。这蒸汽列车差不多就是正常火车的行驶速度，极限大概就是120公里每小时，而任小素现在的力量跟敏捷都是普通人的3倍多一点，时速也就是每小时100公里出头。但人类的身体耐力是有限的呀，就算任小素也一样。任小素3番5次的想要骗王从阳回头，但这王八蛋太精明太小心了，根本不上当。 算了，不追了。 任小素气喘吁吁地准备停下脚步，他倒是想开崔成追的，但问题是崔成就30秒，如今纳米机器人又没完成充能，万一追上去却被对方吊打怎么办？影子这时候还在帮金兰他们杀敌呢，没影子的话还不知道金兰他们要死多少人，所以任小素打算放弃了来日方长。不过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任小素在脑海中对宫殿说道， 使用完美级技能学习突破。 这时宫殿忽然回答道， 超出使用距离。 任小素愣了一下， 使用距离是多少啊？ 500米。 任小素看了一眼双方的距离，果断开启了崔成上前追去。王从阳看到这一幕魂儿都要吓没了，这任小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可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对呢，却见任小素骤然靠近之后竟然转身就跑。王从阳在蒸汽列车上渐渐远去，他愣是没想明白这任小素在搞什么名堂，明明有追上来的实力怎么就不追了呢？他哪知道任小素真正硬气的时间也就那30秒，30秒用完还不跑，难道等着挨打吗？此时任小素听着宫殿在脑海中说道， 将随机抽取目标大师级技能或超自然能力，若抽取大师级技能后你自身未具备对应的高级技能将无法学习，已抽取超自然能力蒸汽列车是否学习？ 任小素狂喜， 学习。 之前任小素还担心抽到什么垃圾技能，结果却没想到一下子抽中对方的超凡能力，曾经的郁闷一扫而空，什么跳皮筋儿、打麻将、骗术之类的那些霉运都像是远离了他一样。不过转瞬间任小素忽然愣住了，这会是颜六元给他的运气加成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颜六元恐怕要遭到反噬吧。只是这反噬会是什么？危险吗？想到这里任小素心生退意，他想回去看看六元了，或许他可以找机会把颜六元他们也接到荒野上来，只是不知道庆枕那边什么时候出手救罗兰，应该不会太远吧。而此时的颜六元坐在院子里和王富贵他们打着斗地主，他看着手里那些散牌，3、4、5、6没有7，手里最大的牌是个 K， 顿时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可不是就这一手牌倒霉，而是倒霉了一整晚了。眼瞅着旁边的王富贵一晚上打了他4个春天，被反噬掉的运气全他妈加到王富贵身上去了。 应该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危险的事吧？自从我哥的纳米机器人可以挡子弹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反噬了。嗯，但如果拿牌运气太差这种反噬，那我哥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颜六元又看了一眼手里的扑克， 造孽啊！ 这一刻颜六元和任小素都还没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在无形中始终相辅相成，若没有任小素，颜六元会饱受诅咒反噬的困扰，没有颜六元，任小素恐怕也无法顺利抽到蒸汽列车。荒野上的任小素尝试着召唤那辆奇怪的列车，只见黑色烟雾凭空溢出， 一辆黑色的蒸汽列车从无到有。那钢铁交鸣的声音在旷野上格外悦耳，呜呜的一声，蒸汽列车车头上的烟囱里喷出滚滚黑烟。只是任小素忽然愣住了，他仔细数着那蒸汽列车后面的车厢，明明王从阳的蒸汽列车才四节车厢，为何他的却有16节之多？当任小素回到战场的时候，那河谷丘壑之间只剩下敌人的尸体。在王从阳逃离没多久的时候，这群来自北方的凶悍土匪便溃败了。这些土匪大多数逃进了荒野里，不知所踪，而金兰和张一恒正在对影子疯狂道谢。 许爷，没想到您会亲自出手相助，太感谢了啊！ 任小素听到这些感谢时眼皮直跳，他竟是一个感谢币都没收到。这一瞬间任小素都想摊牌了，那不是许贤楚的影子，那是老子的影子呀。但任小素终究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还没想好怎么跟许贤楚解释。任小素对影子说道， 老许，回去跟张司令说一下，这河谷地区一支大土匪势力被咱们打散了。 河谷地区的大土匪势力就三股，现在有一股已经烟消云散，那些逃逸的土匪或许会归顺其他土匪组织，但这场仗是结结实实的打赢了。金兰一听，任小素这是要让许贤楚回去帮他们请功吗？只见任小素说道， 我这边让老许去178壁垒给大家长长脸，说不定司令一高兴就让你们加入178壁垒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就在任小素等着大家对他说谢谢的时候，却听金兰和张一恒他们开始对影子90度鞠躬。 谢谢许爷。 这他们是要造反了吗？ 杨小锦从荒野上走来，神情里尽是疲态。今晚这一战他鞠躬致伟，若不是他的话，恐怕金兰他们早就没了。杨小锦看向任小素问道， 咱们死伤多少人？ 金兰眉宇之间的兴奋顿时褪色，他叹息道， 哎呀，死了100多个兄弟，刚盖好的房子也没了，老乡们也有伤亡， 先给兄弟们治伤吧。 任小素拿出10瓶黑药递给金兰， 把子弹都取出来，这是我祖传秘方，直接涂在伤口上就行，一瓶够涂抹伤处5-6次，千万不要内服。 打胜仗了固然可喜，可胜仗之后呢？死去的人便不会再复生了。张一恒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土上，眼神有些迷茫，远处流民正在哭嚎。流民们的土房子被蒸汽列车撞倒了大半，砖石房子一座不剩，就连水渠都被碾压得一塌糊涂。刚刚播种下去的庄稼怕是能有一半发芽就不错了。张一恒慢慢穿过人群，有受伤的兄弟正在痛呼，而没受伤的兄弟则去守在他们身边小声安抚着。他走到一位流民身边，一个小孩子忽然哭着对他大喊道， 都怪你们，你们在这里才会招来那些土匪。 然而还没等张一恒说话，小孩的妈妈忽然扇了他一巴掌， 不准乱说话。 那孩子的妈妈看向张一恒说道， 俺知道你们骨子里都是好人，俺不怪你们。 张一恒愣了半晌，什么都没说。任小素叫住他， 后悔了吗？ 张一恒正在原地，他忽然说道， 其实我没有多么悲伤，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生离死别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连我爹走的时候我都没哭。 那你在想什么？ 我只是在想，如果我们更强一些，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不受这个苦了？ 任小素认真地看着他， 我们建的房子都倒了， 旁边的金兰说道：“ 倒了，我们还可以再建呢。我看了，砖窑没事儿。 就算砖窑出事了，我们也还可以再建一个砖窑出来，再建两个、三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横语气忽然坚定起来：“ 就算砖窑出事了，我们也还可以再建一个砖窑出来，再建两个、三个。” 任小素打量着这些土匪，其实这些土匪也没什么长处，大多数人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当个土匪连枪都用不好。但是在他去抄后时，这群土匪没有被打散掉，如今又在这残垣断壁之上心生希望。任小素忽然意识到，也许这些土匪今时今日仍旧一无是处，但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命运便真的开始改变了。当天，金兰带头把伤员们归置到还完好的土房子里去，一些流民也来主动照顾他们。一开始他们都以为伤员们很难存活，因为如今的细菌已经非常可怕了，有伤口的话 90% 的几率都会感染，哪怕是天气很冷的初春。之前任小素被麻雀啄过之后就感染了，但是他们愕然发现任小素给他们的黑药是真的很管用，刚涂到兄弟的伤口上，大家就说不疼了，而且第二天伤口就开始愈合，见效极快。大家看任小素的眼神越来越敬佩，尤其是当金兰他们提起任小素孤身一人去吸引火力的时候，所有人眼睛都透着光。在金兰他们看来，这是任小素拿命换来的尊重，所以他们敬佩的真心实意。有流民帮忙照顾伤员，金兰等人就有功夫去重新做砖坯了。他们将废墟里还能用的青砖都扒拉出来，砖窑那边也重新开窑。杨小锦在任小素旁边说道：“ 你有没有感觉这些人好像更加有生气了，眼神里全是希望？”“ 感觉到了，大概是不破不立吧，这些人在脱胎换骨。 我准备教他们枪械了，这些人里应该有几个挺适合做狙击手的，性子沉稳，能吃苦。” 这一天时间，金兰等人有事没事去找杨小锦试探，问什么时候学枪，什么时候选拔狙击手。一场战斗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短处，不过最重要的是杨小锦在战斗中展现出来的强大火力压制太可怕了。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想要做到杨小锦这一步基本不可能，但能够当一名狙击手绝对是他们现在每个人的梦想。至于像任小素那么生猛的去一个人包围所有敌人，这种事儿距离他们太遥远了，金兰、张一恒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等这边情况稳定了，我准备回壁垒一趟，找机会把六元他们带来这里。”“ 决定在这里定居了？”“ 嗯。” 任小素点点头。“ 你决定了吗？” 杨小锦愣了一下，他双手插在兜里朝远处走去。“ 今天心情还不错。” 战后重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你要先把废墟清理掉，然后才能重新盖新的建筑，要先经历痛苦才能获得新生。任小素带头将死去的同伴安葬，原本他想给这些人一一刻碑的，可后来他发现这群土匪有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如果没有任小素建立这个聚居群体，恐怕这些人死后便会被人遗忘。他从收纳空间里取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任小素递给杨小锦时说道：“ 登记一下活着的人吧，这就是我们以后的花名册了。” 一支正规军最先有的就应该是花名册，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被记载下来，也意味着这名册上的每个人都被认可。不过当杨小锦开始记录的时候，他就有点头疼了，这些土匪竟然不让他记本名， 还是让记外号？老鼠、乌鸦、土坑、臭鸡蛋，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啊。杨小锦耐心说道， 这个花名册是要记本名的，而且你们这外号也…… 金兰乐呵呵笑道， 大嫂，你就给他们记外号吧，你点名的时候要是喊他们的本名，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反应过来。大家都是土匪嘛，土匪就是叫外号了呀。 杨小锦想了想笑道， 行。 然而就在这时，负责带队处理废墟的许金元忽然走来，对任小苏说道， 大哥，废墟下面发现了一个东西。 任小苏看向许金元手里的东西，竟然是一个卫星电话。眼见这卫星电话都已经碎了，他好奇问许金元， 这是哪里找到的？ 就是在我们那座砖房的废墟下面，藏在床铺底下。一个屋里的铺子有20人，我回想了一下，那张床铺是一个叫做老刁的土匪睡的。 这老刁人呢？把他喊来问话。 他死了，所以我才偷偷来问大哥您怎么办。 任小素皱起眉来，卫星电话这玩意儿肯定不是土匪能拥有的，这卫星电话的主人必然是通过他与外界的财团联系汇报信息，只是不知道这卫星电话联系的是哪家财团，庆氏还是宗氏都有可能。这两家财团对河谷地区都觊觎已久，指不定安插了多少线人。 先不要声张，万一不是老刁兄弟的，这事儿传出去就坏了他死后的名声了，这卫星电话也可能是别人的。 这时候任小素甚至怀疑这电话是许金元的，他在88壁垒看过一本侦探小说，小说里讲凶杀案的目击者发现者 40% 多就是真凶。不过任小素没有声张，让许金元继续去干活了。杨小锦走来问道， 怎么了？ 这地方怕是不能待了，等咱们回去了，接六元他们就往西北方向走，找一个隐匿点的地方重新安家。这里的情况怕是已经泄露出去了，若是庆氏还好，但要是宗氏曾在这里安插过棋子，那宗氏军队席卷过来的时候咱们可抵挡不住。 杨小锦认同这个看法，他并不觉得任小素小心谨慎一点有什么错。宗氏打土匪之所以头疼，是因为土匪四处流窜，如果他们在这里定居，那宗氏对付他们还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任小素就想要进山重新找一个新的安居点。当天晚上的时候，金兰去找任小素，结果走到跟前就听到任小素和杨小锦低声说道， 北方匪患害我们死了兄弟，我这边已经联系了老许，下周他就要带队来这里，届时我们一起清算北方土匪。 金兰是个大嘴巴，他知道这事儿，基本等于整个聚居地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儿了。任小素看向金兰， 你找我什么事？ 呆滞的金兰回过神来， 兄弟们想问您，我把要问的事给忘了。 任小素没好气地说道， 那你回去想好了再来。 等金兰回去之后，关于明天许贤楚会带队过来的消息就传开了，土匪们一听全都愣住了，所有人都吵闹着讨论说，许爷带来的肯定是178壁垒的人，他们这些土匪明天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给大哥任小素丢脸。灾后重建的日子很平淡，不会有人总是沉湎在悲伤与痛苦之中，日子还要继续。金兰等人干活比以前更加卖力了，大家都还惦记着那些摩托车呢。就在3天之后的半夜凌晨，等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竟是有一个人影悄悄摸出了聚居地。聚居地里并不安静，土匪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这人将要离开聚居地的时候，忽然回头看了一眼聚居地，眼神似乎有些留恋，待他挣扎了一分钟后还是继续向北跑去，他要离开这里北上了。 然而还没跑两步，这人影便看到任小素笑盈盈地坐在一处阴影里看着他。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原来是你啊，你外号叫什么来着？老鼠？ 那个叫老鼠的土匪当场便跪下了。 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你是谁家的人？ 原本是在北方定远山土匪窝里，是定远山山寨首领扔来打板山的，后来就跟着打板山的土匪来这儿了。不过他背后也还有别人。 你倒是挺老实，啥都交代。 我也不想走的呀，只是就算我留下来，以后定远山的人把我是内奸的消息传出去，我也活不下去呀。 这就是内奸的尴尬之处，错误的开始导致错误的结束。这些天老鼠也动心了，想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可他能留下来吗？到时候恐怕两边都不会放过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呢？ 任小素问道，但他没提什么东西。 你带着那个干嘛？ 那卫星电话是早先首领发的，用来传递消息的。 任小素点点头，这就对上了。可自己该如何处置这个老鼠？放他走？任小素没那么好心，但想到这些天来相处的时光，任小素又有点惆怅。任小素轻声说道： 你若不走，不背叛，日后事发，我可能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许金元以前也是来当内奸的，但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老鼠，来世再一起当土匪吧，这一世不行了。 这老鼠也挺能忍的。任小素把消息放出去第三天，他才找机会离开。但任小素这些天觉都没睡好，就是为了把这个可能还活着的间谍给揪出来。不能不揪，因为留着这样一个人，就算他们以后转移去了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在发展壮大之前被宗室提前找到。任小素觉得北方那伙土匪背后应该是宗室的人了，他没有什么证据，但原计划里宗城就是要带着他们前往上营山、连塔山、定远山一线，所以宗城要去的地方，任小素觉得一定不简单，甚至就可能是宗室所控制的土匪老巢。只是宗城按照计划把他们带去定远山是想要干嘛呢？联合自家土匪演戏给杨氏财团看吗？任小素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此时北方荒野上，王从阳正独自走在丘壑间的小路上，只是走着走着，他的脚步忽然慢下来。王从阳冷声说道： 出来吧。 却见前方土丘后面有个年轻人走了出来，他笑容和煦地对王从阳说道： 王首领，等候多时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宗室的宗城。 王从阳打量着周围： 就你一个人来的？ 当然不是，跟你打交道我怎么可能一个人来呢？ 话音刚落，土丘后面又走出30名士兵，只是王从阳忽然觉得这30名士兵有些古怪，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不自然，正常人类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找我什么事儿？ 王从阳心说，这宗城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自己逃离的消息，竟然算准了自己会从这里经过，于是提前堵在了这里。若是任小素在场的话，他便会察觉出不对劲了。明明那内奸的卫星电话在战斗的时候已经被砸坏了，老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给宗城的？ 你我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了，你可是我宗室在河谷地区最难缠的对手之一啊，没想到今天竟落得如此田地。 你懂什么呀？ 王从阳冷笑道，如果不是他畏惧178壁垒的力量，光是任小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老子什么时候跟你打过交道？ 哦， 我明白了，定远山的那伙土匪是你们宗室的人。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啊。我很好奇，你跟任小素有什么仇吗？ 关你屁事儿！一个财团的二世祖也跑来跟土匪混在一块儿，不嫌丢人？ 宗城不以为意。 这河谷地区向来是我宗室的地盘，我宗室理应对这里有掌控的权利才对。倒是王首领你有些奇怪，一向谨慎的你为何会孤注一掷去杀任小素？这怕是杀妻夺子之仇才说得通吧。 这时候王聪阳心思电转，他忽然说道， 我与这任小素在113B 里就结仇了，他杀了我哥哥，我杀他难道不对吗？ 好，那你知道这任小素的事情吗？我听说他在113B 里就跟张景林关系很好，张景林还有意让他接手工作，这不就是看中他，想让这任小素当178B 里下一任司令员吗？你去杀他，不怕178B 里与你清算？ 王从阳哈哈大笑起来，他半真半假地说道， 你这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我当时就在113B 里，当时张景林在急诊学堂教书，而这任小素不过是学堂的代课老师罢了，若是他跟张景林的关系很好，我会敢去杀他吗？你们都被他骗了。 你可能不知道，张景林从 113B 垒去 178B 垒的路上还是我派人护送的，但你以为张景林那样身居高位的人会和普通人做朋友？ 宗城皱眉，王从阳所说的话为何会与任小素所说的差别这么大呢？不过他们和王从阳打交道这么久了，确实了解王从阳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王从阳敢去找任小素的事，难道真是因为任小素和张景林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吗？ 你是想让我去给你报仇？不如你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给你报仇如何？ 王从阳笑着后退道。 王从阳离开113B 垒以后就再也不给任何人干活了，我只给自己卖命。 哦，那还真是很遗憾呢。但你杀了我宗室手下那么多土匪，恐怕这么走掉不合适吧？ 你们也想留住我，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话音刚落，王从阳忽然看到宗城背后那30名士兵脸上骤然亮起了银色的纹路，然后向他们冲来。那士兵速度之快，远超王从阳想象，他甚至感觉这像是30个普通超凡者。 纳米战士？ 王从阳惊异不定，他虽然听说过纳米战士的大名，但却没有亲眼见过。只是王从阳想不明白，不是只有李氏和杨氏才有纳米战士吗？为何这宗城手下也有纳米战士？不过王从阳早有准备，只是刹那间的功夫，粗犷冰冷的蒸汽列车便已经驶入现实，带着王从阳便往反方向驶去。有纳米战士纵身一跃，抓住了蒸汽列车侧面的把手，似乎是要爬上蒸汽列车去绞杀王从阳。可让宗城意外的是，那王从阳竟是直接一脚将纳米战士踹了下去，这一脚威力之大，远超宗城想象，这可不是什么普通超凡者能拥有的力量，这王从阳竟然还是超凡者中的佼佼者。那名纳米战士被踹下去时，身形挡住了后方追逐的纳米战士，等他们重新起身想要追赶的时候，却发现蒸汽列车已经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远离了。远处沟壑里忽然有土匪钻出来对着蒸汽列车扫射，可王从阳已经钻入列车内部，土匪根本伤不到王从阳。还有土匪肩扛一枚 RPG 发射出去，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即便 RPG 打到蒸汽列车上， 也不过是让这诡异的蒸汽列车晃了晃身子。王从阳在车内突然呕出一口鲜血来，他抹了抹嘴上的血，狠声道： 你宗室不过是猎狗而已，我看你们还能在这西北活多久。 宗城面色平静地看着蒸汽列车远去，他知道自己低估了王从阳的手段，不过王从阳所透露的信息让他陷入沉思。宗城看向那一个个如同提线木偶般的纳米战士，之前他在想，若是他可以将任小苏和杨小锦也一并控制，那西北的格局将会再次改变。如今计划还要继续进行吗？聚居地里，金兰忽然疯了一样跑向任小苏。 大哥，送东西的人来了。 任小苏纳闷了， 什么送东西的人？ 就是以前给我们送过枪械和摩托的人，我在山坡上看到他们的车队了，快到了。 走，去看看。 任小素带着金兰往东边走去，杨小锦二话不说便开始选择狙击点，以防双方发生冲突。这段时间以来，任小素老听土匪们说着河谷地区有人送武器送粮食，但他却没有亲眼见过。任小素站在一个土丘上面看着对方的车队，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识。此时他发现这车队好像非常熟悉河谷地区似的，哪里有沟哪里有河都一清二楚。看来这群人这些年没少在河谷地区忙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队还没到呢，车上的人看到任小素他们便开始远远的招手，亲切的跟见了老乡一样。不过车队没靠近，而是远远的停在一处黄土坡下，车上跳下来30个人朝他这边慢慢走来。这队形看似松散随意，却始终保持着攻击阵型。两翼的士兵斜举着枪械，他们的枪早已上膛，随时都可以开火。这些士兵的气质让任小素感到非常熟悉。忽然间，任小素感觉为首那人有些眼熟，但他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对方。等这批人慢慢靠近后，为首一人笑道： 老乡，咱们这里谁管事啊？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我管事，你哪位啊？ 我是来给你们送枪械和补给的呀。 那副模样看起来就像是财团进壁垒工厂给壁垒百姓送大米一样亲切。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你是庆氏的人？ 对方挑挑眉毛说道： 不是。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咱俩在哪见过吗？ 我也感觉你有点眼熟，也可能是咱们两个有缘吧。 说话间，这说话之人身后的士兵开始有了细微的动作，每个人握住自动步枪的右手都放在了扳机上，他们觉得气氛不对劲了，别是有人在这里埋伏他们。任小素瞥了他们一眼，眼瞅着气氛越来越紧张，他决定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是任小素。 旁边金兰等人都迷茫了，大哥这是干啥呢？只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对方一听到任小素这三个字忽然愣住了，然后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任小素： 您是任小素？ 金兰等人下巴都快掉了，自家大哥这么出名的吗？看来自己这群土匪对自家大哥还是不够了解呀。任小素问道： 我需要怎么证明？ 对方想了想说道： 罗老板送过你什么？ 任小素顿了一下： 一面锦旗。 还真是你啊。你好，我叫许蛮。 许蛮非常客气。旁边的金兰等人则是一头雾水，锦旗又是什么？金兰好奇道： 大哥，你以前是医生吗？ 在金兰他们印象里，这年头 好像只有医生能收到锦旗了。任小素看向金兰他们。 那个治伤的黑药你们也用过？ 当初在静山里，就是许蛮发现了任小素的踪迹，两个人也算是曾经有过冲突。不过当时是夜晚，双方并没有近距离搏斗过，而且那时候任小素脸上还没洗净，所以现在他们面对面也没认出彼此来。 当时你也在静山里面，但可能因为你没有进入静山那座废城，所以我没有见过你。我那天晚上是负责抓许仙楚的。 这句话一出，任小素就明白了。 不过还是感觉你很眼熟啊，咱们在哪见过吗？ 不眼熟不眼熟，我刚才也是认错人了。 这他妈肯定不能眼熟啊，不然庆振、罗兰、许贤楚说不定都知道那天晚上的真相了呀。 可真的很眼熟啊。不对，你…… 任小素汗都要下来了，他转移话题说道，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合着河谷地区送军械的人就是你们庆氏的人？ 哦，这事早就开始了，我也是去年才过来。当时庆诊长官被软禁，所有人被打散了，便入其他作战序列。我收到庆诊长官的指示，偷偷跑到河谷地区接受这里的事务。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原来这里的计划全都是庆诊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庆氏财团的安排。可是早几年的时候，庆诊怕是还在受庆氏主席团钳制，那时候对方就开始布局河谷地区的事情了。这想的也太远了呀，杨氏、李氏、宗氏摊上这样的对手，也真够倒霉催的。本来宗氏想趁着张景林不在的时候分化178壁垒内部，结果庆诊还专门把张景林给送回来，也不知道宗氏的人知道这事吐血了没有。 哦，罗老板这边还专门交代，如果遇到你的话转告你一声，我们准备行动了。当然就算你没来得及回去，他也会帮你把你弟弟等人带出来。 庆诊准备救罗兰了吗？你不怕把这事告诉我，我会出卖你们？ 罗老板说你可以信任，我们做下属的听命行事。 被人信任的感觉还行。 那你们呢？你们有什么计划？打宗室？ 庆诊既然提前在北方准备好了后手，那这时候肯定也要派上用场的吧。 我们就只笼络了北方一些土匪，根本打不过宗室。庆诊长官布局这里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打宗室送死的。 任小素好奇心起来了。 那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许蛮迟疑了一下说道， 这河流上游最大的洪峰将在10天左右抵达，我们将在那时摧毁这河谷地区的一切桥梁建筑，阻止宗室南下援助杨氏，另一部分人则南下摧毁杨氏所有壁垒外的工厂。 任小素愣住了，他总觉得庆诊的计划就好像是一环扣着一环似的，仿佛庆诊几年前就打算要将整个西南西北纳入庆氏的版图里了。此时此刻，任小素只感觉庆诊这个人就像是西北西南这片地区上的一颗星辰，把其他财团的人给衬托得暗淡无色了。不是财团不够聪明，而是庆诊的谋划太长远了。在庆诊那一环接一环的计划里，有运气使然，也有谋算使然。从一开始，庆诊和罗兰明明已经拿到了李氏的纳米技术突破，结果却拱手送给了杨小锦背后的杨氏。那一刻，庆诊问杨小锦，杨氏取得这原本用于医疗的技术后，会不会投入军事领域呢？其实那时候庆诊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杨氏怎么可能不把纳米机器人投入军事领域呢？那是贪婪的财团啊，财团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109壁垒的破灭对李氏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李氏内部的几个利益群体在互相倾轧推诿责任。那时候李氏高层也需要一个发泄怒火的对象来证明他们并不软弱，如果他们放任这个事情不管，恐怕整个财团内部都会产生更大的祸根。 所以他们必须报复。向杨氏发动战争的决定绝不是李氏在赌气，而是他们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之后必须这么做。李氏想杀李神坛，可李神坛失踪不见了。李氏又想扑灭实验体，可这时候杨氏已经陈兵边境，他们顾不上了。于是李氏将这些怒火都对准了杨氏。事实上，庆氏本来就是在后面才加入战场的，一开始是杨氏和李氏的战争，跟庆氏都没什么关系。庆枕算准了主席团会让他前往前线，所以耐心地在他别墅里等待着。等到了他复出的时候，庆枕直接杀掉了庆宇，选择与杨氏合作。看样子好像是与杨氏结盟，可是他却把杨氏的主力部队全被拖在了南方前线战场。这大概也是庆枕计划里最为关键的一环。之后庆枕还故意阴了杨氏一手，忽然撤兵。这件事情导致罗兰被软禁，也导致杨氏需要更多的兵力去填补前线缺口。可这个时候，那支准备营救罗兰的神秘力量以及北方被整合后的土匪都能让防务空虚的杨氏恶心得睡不着觉。庆枕似乎没打算这么快吞掉杨氏，他太有耐心了，他现在只想让杨氏成熟的工业链条崩溃。这崩溃的后方工业链条看似只是经济受挫，但战争之中这将意味着前线士兵可能连子弹都不够。短时间也许看不出什么，杨氏的储备还能顶上一阵子，但时间长了，庆氏恐怕能把杨氏按在地上的。而此时宗室想要南下的话，还会被即将到来的春汛与夏季洪水阻隔。宗室倒是可以搭建临时浮桥，但这河谷地区夏季的洪水绝不是搭几十座浮桥就能解决的，那是多达上千条河床，大地宛如碎裂的瓷片一般凌乱在河流中间。所以庆枕连时间都算好了，十天之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想不明白，谁有这个力量来突破一座壁垒救走罗兰？庆氏的主力一样在南方前线上啊。任小素忽然问道， 不过北方土匪也有宗室的人吧，他们万一阻挠你们呢？ 他们还以为我们庆氏是要和他们抢河谷地区的地盘呢，目光太短浅了，我们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也许我们都南下好几天了，他们才会发现我们不见了。 所以宗室一直以为庆氏要争夺河谷地区，但其实庆氏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他们。 我这边也要准备动身南下了，配合你们的人把罗兰救出来。 救罗兰的并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不用拿他们当作同伴。 不过更加详细的信息许蛮并没有透露给任小素，他只能说到这里了。说完许蛮就准备离开了，旁边的金兰忽然说道， 来都来了，不送点什么再走吗？ 许蛮愣了一下，他都忘记送枪械和补给的事情了。 你们需要哪些？ 任小素也没工夫慢慢挑了， 全留下吧。 金兰等人都惊了，大哥开口就是与众不同啊，这么要东西人家能给吗？许蛮嘴角抽了抽， 你怎么不把我们送物资的车也留下呢？ 任小素沉思片刻， 也不是不可以，你们也没多少人嘛，物资搬下来还能空出四辆车吧，那四辆车你给我留着。 许金元在旁边小声道， 大哥就是不一样啊，咱们都是等人家财团给物资，给什么要什么，用别人给的物资去抢劫，咱们大哥是直接抢财团。 许蛮皱着眉头思考了两秒，叹气道， 行吧，你们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金兰他们倒吸一口冷气，自家大哥到底是何方神圣？庆氏的人之前那么客气也就算了，现在竟是还要什么就给什么，连运物资的车都送了。任小素瞪着金兰， 还愣着干什么，接收物资去啊。 他转头对许蛮说道， 我也不留你们吃饭了，我还得赶紧去准备准备。 说完，任小素就转身走了，留下许蛮站在那里眼皮子直跳。送这么多东西，连口饭都不给吃就撵人啊？我们也没说要留在你这儿吃饭，你防谁呢？任小素找到杨小姐， 庆氏恐怕要打88壁垒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其实是任小素最担心的，杨小锦也是杨氏的人啊，这杨氏壁垒被打，他能置身事外吗？杨小锦沉默很久之后说道， 我留在这里吧。 杨小锦与杨氏财团的隔阂似乎不只是亲情淡漠那么简单，他从未提及自己的父母。按照杨小锦的年龄来看，他的父母明明应该正值壮年，为何会双双不在了？杨小锦不说，任小素便不会问，但他明白其中必然还有隐情。只是杨小锦可以不管杨氏，却不想对杨氏开枪，所以他决定留在这个聚居地。毕竟这次任小素回去想要配合罗兰将颜六元等人带出来，必然会与杨氏起冲突。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会速去速回， 我在这里等你。 西南，李神坛独自一人走在广袤的林间小路上，路只有一车宽，地上有雨后的泥泞。他肩膀上扛着一个鱼竿，腰间还挎着一个鱼篓。那竹篾编成的鱼篓里正有两只硕大的河虾在翻腾，还有三只螃蟹被他用麻绳给捆住了钳子和腿。那螃蟹看起来每只都得有两三斤的样子，这若是放在灾变以前，那就是标标准准的蟹王了。 小林人，你看清刚才河里的黑影是什么了吗？ 李神坛兀自说道。天空中传来司离人甜甜的声音， 没看清。 嗯，还挺吓人呢。 没事，他打不过我。 我是担心你还没来得及救我，我就被他吃了。不过今天运气不错，鱼虽然没钓到，虾和螃蟹捉了不少。 就在此时，小路前方有车辆行驶的声音越来越近。李神坛一脸平静地站在原地。当车辆出现时，那车上正握着方向盘的司机看到李神坛便惊了， 快让开，快让开！ 司机疯狂地按着喇叭，可是李神坛就像是一块石头似的站着一动不动。司机踩下刹车，可是地面上的泥泞导致车辆根本停不住。中年人在车里一咬牙便要撞死李神坛，他不能打方向盘，这时候打方向盘是会翻车的。只是当那辆越野车来到李神坛面前时，天空中的小女孩从天而降，却见一只小小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引擎盖上。这一拳竟是砸得整个越野车尾都翘了起来，而后整辆车从李神坛面前翻滚上天，紧接着落在了李神坛身后的泥泞之中。 李神坛，美少女来救你了。 李神坛面露笑意，他也没接话，而是转头看向身后四轮朝天的越野车。 好惨， 那司机被卡在车座上，整个人都是一种悬空的状态，他在车里大骂， 你他妈说是没睁眼呢？你 话还没说完，司离人便漂浮过来把车子给摆正了，然后轻轻松松把后座上的老者给提了出来。那老者面色惊恐，李神坛笑道， 初次见面，你好，我叫李神坛。 李神坛三个字一出，老者的脸色更加惊恐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这里？你要干什么？ 看来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呢。不过不要考虑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我很好奇的是，庆氏不是刚刚包围壁垒吗？你是怎么从他们包围圈里出来的？ 那老者神情渐渐沉了下来，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啊，我明白了，你跟庆枕这个魔鬼做了交易，所以你才能抛弃整个李氏独自逃走。这条路是去哪儿的呢？前方有山路，可以一直往中原去，所以你要逃去中原。 这时候司隶人说道， 神坛哥哥，这里有好多金条哎。 嗯， 李神坛点点头， 临走前还带走了李氏银行里的所有黄金，足够你去中原做个富家翁了吧。 那中年人躲在车里不敢出声，老者怒吼： 李有白，拿枪杀了他。 可是不管这老者怎么喊，那中年人都没敢异动。 哼，逃出来还惦记着带上儿子，只是这儿子也没什么出息，李氏到你们这一代还真是有点堕落了。 在李神坛看来，李氏财团之名有些名不副实，不过是西南偏安一隅的小军阀罢了。他对老者说道： 李氏家主，让我来猜猜你和庆枕那个魔鬼做了什么交易。 老者原本盖着头顶的稀疏长发，因为被司隶人提着的关系散落在脑门前面，他脸色憋得通红。 竟然还说别人是魔鬼，你才是真正的魔鬼。 我又没说世上的魔鬼只有他一个，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来，我们继续回归正题。一个多月前，庆氏在正面战场上忽然撤兵，而后李氏最神秘的那支纳米部队消失不见，李氏高层都以为你要背水一战了，但是他们不会想到这支神秘的纳米部队也不过是你的筹码而已。所以庆枕的条件是什么呢？让你带着黄金离开？你就这样把李氏卖了？ 那老者不再说话，他的年纪大了，只是在司隶人手中稍微挣扎片刻便感觉头晕目眩。只听李神坛继续说道： 那支神秘部队当时伪装成庆氏退入后方的伤员，从庆氏掌控的占领区一路北上，没人阻拦他们，甚至还给他们提供了补给和军火，而他们的目的地连我也不清楚，能告诉我吗？他们干什么去了？ 是与你无关。 我也是李氏的人啊，原本想亲手毁灭李氏的，毕竟李氏就这样消亡，想想都会觉得不太痛快呢。我以这个身份为耻。 这个疯子 不好玩了，李氏覆灭在即，你也该与李氏一起消亡。 我把他们杀了。 不，我亲手拦，你还小不能杀人。 说着李神坛抬手凭空捏来地面上一块小小的石子，那小石子在他指尖一弹，便标射着在老者脑门上留下了血洞，小石子就在老者脑后停滞着，下一刻忽然转着方向从那司机后脑上穿透而过。李神坛自言自语道： 就这么结束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